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在上一回我们说到了这个名将是怎么样练成了，大概分析了一下，需要经过这么六个阶段，用这个学校的学习方式来比喻一下吧，那就是把它分成六个年级，只有是在前一个年级毕业之后才能升入下一个年级。当然了，有些天才的同学不需要经过这六个年级，生下来就会打仗，那也是有的，只不过呀这种人他极少，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第一个年级要学习的是什么呢？学习的是军事理论。这个所有要想成为名将的人都必须要去学习一些经典的理论知识啊，比如说什么孙子兵法呀、五子兵法呀等等。只有在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之后，那你才能跨入下一个年级。有些同学他家里穷啊，没有条件读书学习，一上来呀就是参加实战，在实战当中去积累经验啊，这也可以，等于是直接上了二年级了。不过呢，他们往往都要翻回头来再补这个理论课，那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咱们还是和大多数的同学一起来看看这第二个年级要学一些什么东西。第二个年级学习的内容就是实战，这个实战呀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咱们以前不是听过一个成语叫纸上谈兵吗？如果光有理论没有实战经验，那么就会被冠以纸上谈兵的称号。那么这个纸上谈兵的成语典故咱们也都知道，战国时期赵国的名将赵奢有一个儿子叫赵括，这个赵括呢，他从小就饱读兵书，和别人讨论军事问题的时候呢，非常的这个有见地，是吧？甚至连他的父亲都难不倒他，大家都认为他会很有军事才能。然而他的父亲却不这么认为，说他只有理论知识，缺乏实战经验，不能委以重任。那么咱们在这儿就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实战是这么的重要。这主要是因为啊，虽然军事理论都是高年级的学长们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是由于他们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情况和现在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实战当中，如果你要是照搬这些学长们的总结，那就会吃大亏。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赵括同学，他就没学好，所以他不能毕业。作为一个学员，要想成为名将，一般都是从小兵干起。当然，除了这个高干子弟之外，比如这个赵括同学，咱们老拿这个赵括做比方哈。由于这个年级主任赵奢是他的父亲，所以啊，他一开始就是大将，这也是不妥当的。因为只有战场才能够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名将，他必须亲手持刀去追击敌人，见识战场的惨烈，明白啊，人被刀砍是要死的，了解你不杀我，我就杀你这条战场上永远不过时的真理，知道所谓打仗就是以性命相搏，哎，这样他们才会明白什么是战场，什么是实战。大多数的学员都会在这一关被淘汰，他们有的在战场上就牺牲了，战死了，也有的呢打了败仗之后改行了，一生都当一个军事票友，这对于他们来说也并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而存留下来的这些学员，在残酷的实战当中逐渐的了解了战争的规律，开始真正走上名将之路。好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带着剩下的学员来到三年级。这个三年级要学习的就是冷酷。作为一个名将，必须和仁慈、温和之类的名词说再见，因为他必须心如铁石，冷酷无情。当然了， 历史上也有很多是以人出名的儒将，但是大家请注意一下，他们的这些人是对于士兵和老百姓而言的，对敌人他们可是比谁都冷酷。所谓人不带兵，义不行古，冷酷不是残忍，不是杀戮无辜的百姓，而是坚韧。比如你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触犯了军纪，那这个时候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你为了执行军纪一定要杀了他，只有这样才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军队。即使他是你最要好的朋友，甚至是你的亲人，你也要这样做。那么前文书咱们也说了，那个朱文正立过大功，还是朱元璋的外甥，怎么样呢？当他出了问题之后，这个朱元璋啊照样是毫不留情的要处理他，这才是真正的冷酷。学员们将在战场上学会冷酷，他们呀可能都是善良的年轻人，平时从来不与人争吵，但是当他们走上战场，亲眼看到自己的同乡和战友被敌人杀死，或者是身负重伤在地上痛苦的呻吟，他们会被愤怒和痛苦所鼓舞，毫不留情的杀死一切与自己敌对的敌人，给地上的伤兵甚至也可以补上一刀，然后一个人在尸体旁边是喃喃自语。就在这地狱一般的环境当中，他们有所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从这个杀鸡都怕见血，到敌人的脑浆和鲜血溅到自己身上都浑然不知，从温文尔雅到冷酷无情，他们呀在残酷的环境当中就毕业了。不合格怎么办？不合格的就会被淘汰，而那些心如坚实的人呢，将继续升入四年级的学习，这就离成为名将是越来越近了。在四年级所要学习的内容是礼制，这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作为普通人，生活当中会被许多事情左右自己的情绪，比如说买彩票中个小奖几百块，这也能让你高兴半天，那要是炒股票赚了大钱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如果你玩的游戏是以人命为赌注的呢，这你又作何反应呢？当你在极度紧张的环境当中和敌人僵持了很长的时间，突然敌人退却了，那你能遏制住心中的激动先判断形势再去追击吗？当你抵不住敌人的进攻，全军即将崩溃的时候，你能及时的冷静下来发现敌人的弱点吗？是的，这似乎太难了，要求也太高了。我们都是凡人呢，都有感情，都容易激动，而我们的学员呢就必须要保持冷静和理智，任何时候都不被感情所左右。就好像这个赛车手一样，赛车呀是一项激情四射的运动，而车手必须保持绝对的冷静，这就是四年级的学员要做到的。能过得了这一关的人就已经寥寥无几了，剩下的精英们才可以继续前进。那么接下来的学习阶段就是五年级了。五年级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年级，在这个年级里，学员们要学习的是判断，这是名将的重要特征。不需要理由，不需要依据，你能依据的就是你自己的判断。那你要明白的是，你所掌握的是无数士兵的生命，而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你拿主意。打个比方说吧，这个小兵啊只管打仗，遇到了问题他会去问伍长，伍长会问百户，百户会问千户，千户去问指挥，那你就是指挥，你还能问谁去啊？就得你拿主意了。在士兵的眼睛当中，你就是上帝，就是主宰世界的神，他们能不能活下去就看你的了。这个兵法之所以奇妙， 关键就在于一个变字。所谓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战场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决断只在一线之间，进攻还是防守，前进还是后退，哎，都要你去拿主意。在你身边呀，也许有一大群参谋，但是他们往往并不站在真理的一边，决断的还得是你。道理很简单，如果参谋们都比你高明，那干嘛要让你当主帅呀？如果你已经能从变幻莫测的这个战场世界当中发现其中的奥妙，并就此做出正确的决断，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具备了名将最主要的素质。但是还有一关是你必须通过的，只有通过了这一关，你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名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最后的一个年级，这个年级里我们要学习的是坚强。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阶段。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过是安慰自己的一句谎言而已。打了败仗，死几万人呢，你能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吗？你怎么去面对那些士兵的家人？怎么有脸去见将指挥权交给你的上级呢？那是几万人命，可不是几万只鸡。然而你的选择只能是坚强，即使你屡战屡败，但是必须屡败屡战。我们可以想象，当你好多次都败在同一个人手下的时候，你会畏惧这个人。所谓的恐什么症，那就是这么来的。即使你有着杰出的军事才能，不战胜自己的软弱，那还是不能成为名将。而那些最优秀的人，能够从失败中爬起来，去挑战那个多次战胜自己的人，这才是坚强。那么王保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无数次的被徐达打败，打败之后他仍然敢去和徐达对抗，所以说他可称为是一个名将。好了，当你具备了以上的所有条件之后，就成为了真正的名将。但是还有一点，那就是你必须具备的什么呀？运气。这个似乎说起来有点滑稽，但是也是挺重要的一个因素。没准啊，就在你万事俱备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嗖，来一支冷箭，当射脑门上了，死了。那你可是比窦娥还冤，你的一切抱负和能力也就没有办法再展现了。那在战史上只能会这样的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人在战场上被一个不知名的小卒一箭射死，其人具体情况不详。所以呀，名将之路它是一条非常艰苦的道路，非大智大勇大吉大利之人不能为之。所以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变幻无穷的战场上，要想成为真正的战神，你就必须在一次次的残杀中幸存下来，看着周围的人死去，忍受着无尽的痛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努力获取不为人知的奥秘和规律，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有勇气从无数士兵的尸体上站起来去打败对手，这才是真正的名将之路。那是一条痛苦、孤独、血腥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能相信和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但是只要你走到终点，光荣和胜利就会在那个地方等待着你。无论是徐达、常遇春、王保保，还是后来的戚继光、袁崇焕，都是这样的名将，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成长经历而骄傲和自豪。所以当不成名将的各位学员呀，你们也完全不必为自己悲伤失望，因为这项工作它不是一般人能干的，甚至可以说呀，这就不是人能干的。诸位普通学员， 咱们还是回去做老百姓吧，老百姓的生活那才是最快乐的生活。在朱元璋对北元发动的战争连续取得胜利之后，元朝军队终于明白了，眼前的这个敌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容易欺负的南宋政权了，而是一个可以彻底消灭自己的强大对手。王保保也明白，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在他的心目当中呢，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他认为总会有机会出现的。在两年之后，一直龟缩的元军终于慢慢的又向明朝伸出了触角，他们是四面出击，趁着明军后撤，他们又占领了东自吉林，西至甘肃、宁夏北部的广大地区。他们以这些要塞为根据地，不断的向明军发动进攻，使用的呢还是最让人讨厌的游击战术，你打他吧他就跑，你走了哎他又来了，你这多讨厌呢。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和他的将领们开始讨论采取哪种方式来对付北元。在应对方法上呢出现了分歧，包括徐达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赞成进攻，一次性解决北元，但是也有人反对。谁呀？反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刘基，另一个是朱元璋。这个刘基呀，认为北元还有着强大的实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王保保还活着。毕竟这个王保保啊，他也是一个名将，会给明朝的军队呢，在这个军事上带来很大的麻烦。至于朱元璋呢，他之所以反对这次进攻，更多的靠的是自己的军事直觉。他认为这个进攻啊可能不会太顺利，如果要是在十年前呢，他可能会坚持自己的看法，拒绝出兵，以防守为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已经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君主了，不可能再示弱于人。于是呢，他最终还是同意了徐达他们的要求，但是朱元璋提出了一条，你们必须要拟定一个非常周密的作战计划。从刚才咱们说的这一段情况呀，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刘伯温的确是名不虚传，他完美的诠释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句话的意义。而朱元璋呢，也再一次证明了他获得天下绝无半分的侥幸。虽然觉得进攻不可能一次性的消灭北元，但是呢，朱元璋还是拟定了一个几乎完美的作战计划。毕竟不能看着他们这么猖獗呀。朱元璋手下的名将们几乎全部参与了这次行动计划。他召集了150,000大军，命令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各率兵50,000人分三路出征。其中徐达为中路，出雁门关进攻和林，并沿途宣传啊，要把王保保和北元皇帝赶出老家。然而呢，这只是一个诡计，他的真实目的是引诱元军出战，在野战当中歼灭敌人。这个计划可以说明两点，第一，当时明军的实力已经相当的厉害，可以和元军在野外决战。第二点呢，那就是朱元璋的军事思想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那就是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的目的，这是十分难得的。除此之外，李文忠为右路，出居庸关经应昌靠近和林，在徐达军队与元军决战的时候，出其不意的发动攻击，一举切断元军的后路，并与徐达合击元军。冯胜呢为西路军，出击甘肃，他呀没有固定的战略目的，只是起一个疑兵的作用。可以说 这一路呢基本上是去观光，顺便抢点战利品的。朱元璋的这一战略部署，主攻、辅攻、佯攻都有了，分路出击，等待时机一到便可三路合击，堪称一个完美的军事计划。但是就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战场上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没有人能够完全把握这种变化，即使朱元璋和徐达这样的杰出的军事专家也不能。那么到底在实战当中产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咱们明天接着说。